喂 ，hello hello。又是怒火探戈的时间，我是探长。今天究竟什么主题呢？今天的歌播出都是跟夏天有关，有夏天的感觉或者有夏天的意识的。地点也都很特别的，今天我是一个 live， 就在这个深水埗一间名店，就是叫做 Midway Shop。呢度現場感好豐富嘅，見到有人褪車，爭啲撞到個水果桶。本來有班南亞人喺對面睇我做 live 嘅，點知等到咁上下半鐘頭已經走曬，好似一班雀仔俾一啲人嚇到之後四散咗，唔知去咗邊。呢度係深水埗黃竹街嘅一個名店嚟嘅。俾唔俾到你夏天嘅感觉呢？Fly to Havana。阿 Kimbo 嘅歌嚟嘅，1995年最流行嘅就系 Acid Jazz， 我成个唱片个柜都系摆晒呢类嘅唱片嚟嘅。大家听到好丰富嘅敲击乐，会唔会谂起一啲加勒比海或者一啲南美洲嘅感觉呢？仲有好熱情嘅 trumpet， 當然唔少得嘅就係一啲電吉他同埋一啲 octave 嘅一啲 effects。可能有 Fender Rhodes 啦。少得嘅娃娃吉他，本人最中意呢啲 funky 嘅 beat 同埋一啲 groove 嘅，咁听到咧就有一种自己摁起上嚟嘅感觉，唔知道大家有冇呢个同感呢？喺 S J S 唔少得嘅，当然有 flutes 啦。虽然而家落晒雨，连呢个雷暴警告都响起，所以暂时未有一个街坊出现过嘅。跟住落嚟。一个深海的感觉，不知阁下有没有潜水的呢？来自日本的 musician 高中正义，这只是出名的 Blue Lagoon。 只是 Blue Lagoon 你在 YouTube 都找到成六七个版本的。这个是我其中比较喜欢的一个，个 introduction 是比较神秘一点，还有很多不同的弦乐。 同埋有啲印度嘅敲擊樂，熟悉嘅 melody 嚟咧。好向往的 melody， 原因就是这位高中正义先生，他是长期住在夏威夷的一个日本吉他手来的。令我最向往的应该是他的生活，都是潜下水、游下水、滑下水、吹下水，还有喝下啤酒，还有弹下吉他这样的。他能够令到香港人记得他的名字的原因，就是他一直日文字都没有，全部都是汉字，高中正义。香港人相信没什么人不认识他，高中正义。刚刚有两位街坊入了来，打个招呼先。 Hello， 不停地提醒大家，今次 live 是很不同的一个 live 的一个尝试来的，今次是一个户外的 live， 虽然不是直播啊，但是你看回我的 link 有一个 Facebook account 和我直播的。那么多谢邓武识先，若果你能够亲身来到倾下偈、听下歌，非常好。夏天的感觉人人都不同啦，当然。咁咧，我喜欢一啲咧长期都是夏天的地方嘅，原因咧就是咧成日都唔使换衫，因为我最中意最鬼憎拣衫着噶啦。咁咧，但系有啲地方咧，虽然系好夏天、好热嘅地方，但系当地人咧都唔会着得好少衫嘅。原本呢只歌系点俾对面嗰班南亚朋友嘅，但系未开始佢就走晒，鸟兽散咁样咧，咁冇办法，而家唯有自己享受紧呢只印度 feel 嘅一个 S Jazz 嘅音乐。好明显系一啲西方嘅人喺度模仿印度音乐啦，因为印度嘅笛并唔系咁嘅声嘅。就咁听呢个应该系银笛嘅声音。 甚至是 synthesizer。少少音樂通識，考下大家耳仔。大家聽到呢種敲擊樂，就係一個印度好似一個瓮咁樣啲瓷器製造嘅音樂嚟。啱啱呢個琴就係 Fender Rhodes， 就係一個電片電嘅鐵片琴嚟嘅。聽唔聽到兩邊 Tremolo， 即係兩邊走嘅 Stereo， 就係當時70年代最流行嘅一種電鋼琴嘅聲音。當然唔捨得蝕他啦。我哋80年代長大嘅香港人，一聽到蝕他聲，唯一諗起一個演員就係吳耀漢。在90年代有这个 World Music 的冲击底下， SGS 里面的元素可以说是非常的丰富，每一段都不同风景，当时是一个启蒙的时代来的。刚刚那个就是 Saxophone。如果大家原本太多嘢讲嘅时候，你可以自己走去揾呢只歌，就叫 Chittagong Groove。嗱，呢个鬼鬼声咧，就系一个叫做 clavinet 嘅一个琴嚟嘅。佢最得意嘅地方就系黑色纸同埋白色纸系对调咗嘅，即系话大块嗰个琴键咧就黑色，幼嗰啲咧就系白色嘅。現場做呢個音樂節目是非常 enjoy 嘅，平時得我一個喺屋企，啊監製又有時誒喺側邊聽到又瞄下我咁樣，但係今時今日喺呢個現場有其他嘉賓或者其他觀現場觀眾嘅時候，有啲發問嘅問題，有啲討論，究竟點解同吳耀漢有關呢？如果有睇《奇聞妙計五福星》嘅朋友都知道，吳耀漢成日想偷睇人沖涼嘅時候，就練埋一啲隱形術。就有呢個音樂出現嘅啦，就係、是、Sitar。為什麼我會以為或者認為這一段 flute 是 synthesizer 呢？因為呢，我要見這麼多人吹 flute， 要將 pitch band 到半度以上是十分之難的。但是呢，彈琴如果彈一個 flute 的聲音，你 band 幾度都可以的時候，如果 over 了之後就被人聽得出，就叫做穿崩了。 據現場嗰位朋友話俾我聽，你叫咩名話？Eric 話俾我聽咧，原來咧 ，Laura Jones 嘅爸爸咧都係個 sitar 嘅 player， 係高手嚟嘅，睇個相應該。因為唔知點解咧，嗰啲老嘅印度人咧揸親樂器，你都感覺上佢係高手喎。因為咧，印度可能全部老人咧影得相，影翻張靚嘅 profile picture 咧，一係就瑜伽高手啦，一係就樂師啦，一係就嗰啲冥想界嘅高人嚟嘅。咁呢首嚟緊呢首歌咧，就真係好有鼓勵作用嘅。Come with me。Come with me 有，我想50个版本都有了，全世界。这个当然我最喜欢的版本就是 Acid Jazz 的版本，也是很喜欢一位 Jazz 吉他手，就是 Ronnie Jordan 的作品来的。作品的意思不是作，是编曲的。刚刚这段就是他的 chorus 啦，所谓在这首歌他会出现了我想50次左右，那就很鬼耳熟，还有很鬼洗脑的。咁 live 嘅时候，如果怼支咪出去俾啲现场观众嚟讲，啲人好 high 嘅话，都会跟住唱，因为冇歌词，冇呢个言语嘅界限。其实呢只 beat 都系几个例牌嘅 Acid Jazz 嘅 beat 嚟嘅，咁佢系小可地冇娃娃吉他，冇一啲好 funky 嘅 bass， 只一啲好 deep 嘅 bass， 再加上 jazz 吉他，加埋一个 Acid Jazz 嘅 beat。就是成為我比較喜歡的一種 Acid Jazz 的 style。 有啲比較熟悉的朋友嚟到現場啦，就係 Watching， 喂，打個招呼先 ，Hello。 喂， 镜头喺嗰度。嗱，好多人都唔知咧，原来有镜头喎。不过你而家听紧 archive 嘅时候，有冇镜头对你又冇乜关系嘅。咁今次最特别嘅地方，同埋令到我嘅情绪上面少尴尬嘅地方咧，我而家主要咧就系为咗听 archive 嘅朋友服务嘅。因为原本呢个节目咧一个好声嘅版本咧，就将会喺 archive.org 度出现，即系你睇个 page 就会见到啦。但系现场又有人录紧我，即系有人 live 紧我 Facebook。咁就系阿邓武识有个 Facebook 嘅 page。咁樣試下一個 Facebook 嘅 live 嘅，咁你現場咧有少數朋友咧就喺度睇緊我喺度 up 緊一啲同歌有關嘅嘢，咁所以成個情況就比較尷尬。咁出邊啊都唔可以講尷尬，尷尬有啲負面，即係有啲奇妙嘅感覺嘅，因為出邊咧有好多巴士塞車啦，巴士上面嘅乘客打下招呼先嗱，通常都瞌緊眼瞓啦，或者睇緊自己嘅手機啦。咁你有啲咧可能搭車搭到有少少想嘔嘅時候咧，望呢度，咦點解突然間有光嘅咧？有個人喺度好似做街市 DJ 咁樣喺度講緊蔬菜嘅價格咁樣有少少。咁咧嗱，呢啱啱嗰只咧就係 Ronnie Jordan 嘅。Come with me， 咁咧其實我非常中意 Ronnie Jordan 嘅曾經，而家都係，咁咧另外一隻亦都我非常欣賞嘅 instrumental 嘅音樂 ，Tinsel Town。话明系 jazz 吉他手，啲吉他嘅特别靓声啦。咦，啱啱咪黄山阿婆行过，但望都唔望我，零歪面添，有少少。嗰個 beat 係超簡單 ，rhythm section 超簡單，長期有個三角零，即係 triangle 喺度盯住啦，仲有個 star chime， 即係嗰只走廊成日見到一排金屬一掃過嗰只聲，非常之令我感覺有少少加州 feel 啊！所謂加州 feel 咧，就喺加州度日落嘅時候。嘅公路揸住一個長途車嘅時候，睇住個 Magic Hour 直到夜晚黑嗰個感覺，唔知道大家有冇呢個感覺咧？超恆定嘅 baseline， 冇乜變化地一路彈落去，就好似揸緊車嗰種重複嘅噪音咁樣。所以話唔同嘅地方會產生唔同音樂，就係呢個原因。可能你听到呢度觉得点解探长播出啲歌都好似冇乜人唱歌咁嘅，但系我咧就的确就系中意听啲 instrumental 嘅音乐，原因咧就系个思想空间比较大啲，同埋襟听啲，因为呢只歌都差唔多20年前嘅歌嚟噶啦，咁但系听落都好有时代感，同埋嗰种令到你好舒服嘅感觉，会即系平时你冇咩嘢，或者你逼紧车，或者你好工作紧张嘅时间。听一听呢啲歌，简直可以令到你抽离咗一阵，令到你嗰个好辛苦嘅 moment 会减少。睇嚟香港咁乌烟瘴气、咁嘅政制、咁嘅唔公平、扭曲嘅事，经常发生嘅时候，睇嚟都要好多机会会听到呢 Ronnie Jordan 呢一类嘅咁嘅好 chill 嘅 SJS 嘅加州公路式嘅音乐。 喜欢听这种音乐最奇妙的地方就是它不停地重复，但你又不觉得很重复，你觉得好像在个车那里望出窗口见到一条不停变化的风景，但是条路是差不多的。咁啱啱喺出边嘅环境咧，即系现场环境咧，就同呢首歌嘅境界好唔同啊！我成日都见到一架货车喺度褪后，争啲撞到个雪糕筒，嗱又嚟又嚟。咁同埋呢个钟数始终都系一个放工嘅时间，咁啊车多个人，因为行街嘅人比较少。因为呢一区咧，相信入咗黑之后会少人啲嘅。咁我都系第一次见识到一条呢个钟数嘅黄竹街。关注大家啦，终于有人唱，终于一个首比较 popular 嘅音乐。大家听唔听到呢只歌系唱紧咩话呢？你估到嘛？呢个系韩文嚟嘅，唔系啩？一向识我嘅朋友都知道我对韩国歌麻麻地嘅。我知系 K-pop， 但呢只系韩国嚟讲绝对唔 pop 嘅一对组合，就系叫做 Classical。歌名就系同 Beatles 嘅一首歌一样，就系 She Loves You。剛才那隻歌有一些 triangle 在背後一路盯住，這隻都是，還有另外一個 trumpet 在後面，還是 mute 的 trumpet。 什麼為之 mute trumpet 呢？就是呢，大家見不見到有些人吹喇叭的時候將一個暖水壺的蓋吸下去個 trumpet 的喇叭的口那裡，那種就是叫 mute trumpet。 它出來的聲音是有少少不同，是沒那麼響亮，但是有一種特別的效果。Classic Cry 是一个二人的韩国组合来的，外表就不是太突出的，原因就是现在 K-pop 的主要是看你那首歌，是看你跳舞，你唱什么根本上多数观众都觉得一件很闲的事来的。但是这对 Classic Cry 对我来讲，觉得那种音乐品味就是我其中最喜欢的音乐元素，还有最主要我是不知道唱什么的时候，又是令到我幻想间更加大的一个作品来的。所以其实有时听音乐的东西不是下要听得明白的。时间搞到正，就是夜晚八点钟，一只本地的作品，一对 indie 乐队叫大头佛，不知道有没有人记得他们呢？ 甚至乎冇资格记唔记得，根本就唔识佢哋。 在夜晚八点里的对岸，大厦满火花缤纷在盛放，街灯着炫耀每边街角，在制造都市梦之光。在夜晚八点里的背后，大厦满彩色光影向外放，街灯在迷惑每种知觉，但未能好好观看。笑声里共舞编织各样城市，能再多些空气，谁来维护我？谁来明白我？那为何无望曾与你风雨一起跨过？沿路人问我，在这夜可感觉得快乐，无赖扮傻。 如果你未识大头佛唔紧要，你去 stagetube.com 可以揾到佢哋嘅歌。 在夜晚八点里的背后，并没有只小岛一贯硬朗，街灯仍期待最初一个，凝视亦都向后感觉。在夜晚八点。 一个华灯初上的感觉，一听这几个琴这几个 chord 就有这种感觉。大头佛是一个香港 indie band 之中比较罕有的一个类别来的。 谁来维护我？谁来明白我？那为何无望曾与你风雨一起跨过？沿路人问我，在这夜可感觉得 虽然大头佛的名字很难令你联想起华灯初上甚至乎浪漫，但是他们这首歌这首作品的确是令到我有一个浪漫的感觉，尤其是那些男女一起对唱的和音，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原因就是这班都是我的朋友来的，以我认识他们平时讲话是并没那么浪漫，也都是不会在你面前唱和音，他们就是大头佛，我一队比较喜欢的乐队来的。继续 Acid Jazz。Mondo Grosso， 歌名是 Now You Know Better。 Trusting heart, accepting everything you're told. Anyone bigger must have been right. Even if they were wrong, you take what was given. You didn't know better. All your little mind could comprehend was goodness and truth. Even when the baddest things were being done to you, 好酥的腔口，一听就知道是一个好酥的黑人感觉。但是竟然现场的观众watch in，他说咦，似日本妹喎把声。那种 ad-lib 的技巧，那种 ad-lib 的 feel， 简直令到我听到好像自己 ad-lib 紧咁，听到好肉紧，听到好投入，就是这种声音的一个特殊的气质。真的很不捨得在这个时候讲嘢嘅，因为这段 improvisation 超过30个吧，不停咁样 ad lib 即兴，真系我觉得一定有翻唔上天分嘅歌手咧，先至可以同音乐融合一起做到呢个技巧嘅。反观香港嘅歌星，嗰种 improvisation 成日都系嚟嚟去都系嗰几个音 ，oh yeah 嗰啲咧，真系听到你想呕嘅。但系可能呢啲就唔系我哋文化啦，原因就系我哋香港人就系听粤曲大嘅，即系上一代。就算今次，就算呢一代唔係聽粵曲大嘅，都有嗰啲影子，令到大家唔係好敢放膽咁樣去 ad lib 自己想中意嘅音樂，甚至乎大家對和弦、大家對樂器本身嗰種特性都唔係好熟悉嘅時候，夾硬嚟嘅頂籠就好似杜德偉嗰啲咁樣嘅啫。另一个很欣赏的乐手，这个 musician Jamiroquai。首歌的朋友肯定觉得很有同感，因为五月六月交替的时候， 的確是一個 7 days in sunny June， 這個就是連續好像破曬紀錄那麼熱的一個5月，直到6月4號當晚才開始落大雨，果然是有些特別的訊息啊。有听开怒火探歌的朋友亦都觉得已差不多完了，每次都是30多分钟，令到大家有些吊胃口的感觉，啊，完了啦，啊，这么突然的位，但是今天顺应大家要求，一于加时加回少少时间先。好多年前啱啱第一次听 Jamiroquai 嘅时候，简直觉得哇啱晒口味。原因佢一个编曲上面非常之 funky 啦，同埋加上好多唔同嘅 synthesizer， 好多唔同变奏，好多唔同嘅新嘅 idea， 摆落一啲好原本 funky music 里面 ，funky music 我以为。咁个 funky music 咧就系一个相当之70年代，亦都系 Jamiroquai 本身个年纪细个嘅时候最中意听嘅音乐。以我所知，佢超中意听 Donna Summer 嘅。Disco 音樂嘅，講咗咁耐，一路都係玩啲有 beat 嘅歌，一路都係一啲比較跳到舞或者有一個夏天感覺嘅歌。咁夏天有好多層次噶嘛，係咪？夏天除咗好多活力之外，夏天除咗好多活動之外，當然當你玩到攰嘅時候，當你游完水游到差唔多衰竭嘅時候，有張吊床喺沙灘。个太阳啱啱落到斜斜地，射得唔系好影，仲有少树影嘅时候，就系呢个感觉。你唔可以话播紧忘记他是他喎。香港的音乐人最喜欢去 Tribute 这个 Tribute 那个表面叫 Tribute， 其实就是抄歌咯。我相信香港的观众是听众是绝对不会介意香港音乐人抄歌的，我认为。那些就將會越流行，有分別話抄得叻同抄得唔叻，甚至乎我聽過佢識抄喎，你唔識嘅點解喂？喂，呢個抄得好喎，呢個有品味喎。我知道大家聽到我咁樣講咧，真係好煩嘅。你原本喺個曬緊太陽、曬緊夕陽嘅時候，瞓緊吊床嘅時候，不停喺側邊摩打嘴咁樣念經咁樣，咁唔緊要。我介紹翻呢首歌俾大家。呢首就係 Deep Blue Sea Brian Eno 嘅一隻實驗嘅作品。點解話係實驗呢？喺科學上，佢的確係一個實驗家嚟嘅。喺音樂同埋科學之間，佢製造好多唔同嘅聲音，之前冇人做過嘅聲音，而佢亦都直接 inspire 咗樂器生產商做到一啲新嘅聲音，擺落新嘅音樂裡面。Thank you. 点解话佢一个实验家呢？原因就系 Brian Eno 嘅作品里面好少可以有一只流行到可以呢只歌咁流行。大家虽然听过，除咗听达明之外，一定喺第啲地方听过嘅。因为好多电影嘅制作嘅人咧都好中意佢嘅音乐嘅，尤其是佢能够令到大家好有思想空间，同埋佢嘅音乐系只此一家，人哋系未必会做得到嘅音乐嘅时候，咁佢成为一个非常之前卫嘅音乐人 ，Brian Eno。喂，醒了喂。大家冇听错，是一首日本歌嚟嘅。呢只三人组合就系叫做 Doping Panda。歌名就系 Lover Soccer Inc。听到呢度系咪想饮翻支补抗力咁啊？ Oh yeah, thought I just never exist anyway. Maybe I escape from your life and escape from myself. Because somehow, oh, I need you now. Oh, I need you to know you are sorry. I will see you again right now. 今晚播了不少一些 Samba 的音乐。 Samba 是来自哪里呢？就是来自南美洲一些很多黑人住的地方，一些海岛的国家来的。那这首歌都是日本人的作品，但是非常之日本人加这个南美洲加这个热带加这个椰树加这个海滩加这个玩水滑水潜水和吹水，就是 Samba。 Sorry 噏错了，就是冲绳岛应该。你只是听个 beat 已经不停地转换，不停地有 action， 不停地反弹，那这种就是我最喜欢的开心的感觉，就是这队 band Doping Panda， 就是这队乐队了。今天一次过播了这么多关于夏天的歌，今次是第一次 live 的一个在 midway 的版本，就是怒火炭歌的 live 1.0， 希望大家喜欢，有机会下次再见，拜拜。